在这次演出当中呢，李派快板书的创始人李润杰先生和自己的几位传人一起啊，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为观众带来了这么一部长篇快板书作品。每一回由一位快板书演员啊来完成，接力为大家呈现这部长篇作品的全貌。今天我们首先来欣赏这段作品的第五回。 李三飘身下房要和夜行人对刀，夜行人说道：且慢，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随我来。说完转身就走，李三随后跟行，二人一前一后来到陶然亭方塔之下。夜行人止住脚步，闯起单刀，躬身施礼：李三哥，小弟给您赔礼了，我不该冒充您的名字，但是我可没有做坏事啊。你是什么人？小弟姓王名义，家住卢沟桥，为什么冒充我的名字？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原来王毅的父亲是位武术大师，为了让孩子成为武林高手，他把王毅送到外省跟名师学艺。有一年王毅父亲同日本人打擂，被暗器给打死了，凶手为了斩草除根，杀了他家人，烧了他家房。王毅得信回家后是大哭一场，立志要报杀父之仇。听说凶手花钱买下这座王府，王毅夜探王府找仇人，哪知道凶手还没有搬进来，偏巧马铁钉追赶李三，李三躲在背后，为了搭救李三，王毅撵走了马铁钉，二道回府盗走了张禄的宝刀。王毅把经过如此这般说了一遍，李三听完后十分感谢：多谢您救命之恩。王毅说：李三哥，我久慕您的大名，早想拜访，怎奈无缘相见，今日得见尊严，乃王毅之幸。三哥，您不愧是武林高手，身手非凡，盗走小弟背上的刀，我一点察觉也没有，可见三哥的功夫强似小弟百倍。三哥，我想和您结为金莲之好，我这是高攀了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李三说：我乃国家要犯，只要您不嫌弃就可以了，谈不上高攀二字。就这样二人拜了把兄弟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人声嘈杂，有人高喊：抓飞贼呀，李三奔方塔跑了。好，二人闻听就是一愣：不好，追尾了。下面请听采花方毙命，马铁钉遭殃，表演者张志宽。 我唱的是燕子李三王毅俩兄弟，陶然亭白塔双结义，他们弟兄俩正诉说着身世和遭遇呢，忽听的塔外喊声急：抓飞贼呀，别叫燕子李三跑喽！啪啪啪，还一个劲的开枪猛射击。李三听罢猛一愣，弟弟的声音把话题：兄弟，侦缉队是否发现了咱？不可能，这塔内绝对保密，没问题，咱看看去。好，说罢他们一使眼色，抄兵器，噗，吹灭蜡烛，就整个整的夜行衣纵身行，嗖嗖，好像双剑飞出去，在那塔角沿后沿身躯，居高临下定睛看。啊啊，见侦缉队赶到，正把一个黑影来追击，那黑影不大会儿跑出了陶然亭，给他直奔前边的一片居民住宅区。这黑影蛇形的脚步，子弹打得不容易，这个人闪闪腾挪功不低。猛然间就听吧唧一声响，那黑影摔了一个嘴啃泥，把铁钉扯着个嗓子高声喊：弟兄们，快抓飞贼呀，谁抓住李三赏钱500，官职升三级。他哪知道那黑影不是燕子的李，他的外号采花风，正是那冒充李三无恶不作的坏东西。今夜晚他要冒充李三闯入民宅强奸妇女，被侦缉队给发现追得急。那真李三哪、啊、嘿，真李三，您往上边看，从房上飞来的燕子李三王弟俩兄弟， 他们两个人飞檐走壁似闪电，滚起爬坡无声息，时而高时而低，时而东来时而西，矫健的英姿特别神奇。他们弟兄俩一定要看看是谁冒名来顶替，要弄个水落石出解开谜，是朋友定要奋力来打救，是歹徒他的坚决出的这个狗东西。再说了贾里三假装摔倒趴在地，侦缉队呼啦一下围过去，再找黑牛的没了踪迹，马铁兵气得嗷嗷叫。好李三呐、啊，你真是一条难拿难抓的泥鳅鱼，我今天要不逮住你，我不姓马我姓驴。弟兄们把这片地区全围住，挨户搜查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撤离。 是是是。 大采花风假装摔倒翻进了一家院墙内，来到了房间之下，把门击 开门，快开门呐、啊！ 谁呀、啊？ 我是燕子李三，快开门让我避一避，官兵正把我追击，快开门呐、啊！ 这声音的听着又嘶又哑，还又劈给他真跟陀螺差不离。 这些话房上我的双剑全听见，当时把他王弟气得了不得。 哥哥，这淫贼名叫采花风，我认识他，竟伤害良家妇女大闺女，看起来就是他冒充您的名字来作恶，咱们赶快除掉别迟疑。 说的话拔出单刀剑没力，纵身下方将他劈。 兄弟别莽撞，在这儿杀他准会给房东招嫌疑。 那怎么办？ 咱如此如此这么办，你看怎么样？ 好，好主意。 说时迟可那时快， 双燕齐飞飘东西，而唰正落在采花风的身两侧，扎起个胳膊就往房上提。 这个采花风当时没弄清怎么回事了，就那脑袋拧到了后边去，给他再想喊叫来不及。 刚上房就听见啪的一声响，一颗子弹朝他们仨人射上去，黑暗中就听嗷的一声叫，一串鲜血往下滴，枪声响惊动了侦缉队长马铁兵。 谁打枪？ 报告队长，是俺开枪来射击，刚才俺发现房上有个黑影火，这个黑影形状太稀奇了，是三个脑袋六条腿一条多宽摸个鼻。 混蛋，有三头六腿的人吗？ 有，队长，是俺看得真真的，俺枪响后他嗷的一声就奔了那边， 奔哪边了？ 就奔了那，奔了那那，就奔了那边。 他妈的到底是哪边？ 他到底是北边，是他也不是北，他是南，他也不是南，他是东，不他是西，不他可能好像似乎累乎马马虎虎狂起然而打改起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拿这么多零碎驴的屁，放跑李三我扒你的皮。 是。 就在这混乱的一刹那，我们双剑早就离了险区，来到张路看守的王府大门外，把那采花风扔到了地上用刀劈。见采花风顺脖子往下淌鲜血，还剩口余气在喘息呢。 李三叔，你冒充我的名字杀人放火毁民女，罪大恶极死有余，你自作自受末日到，我李三要为受害的百姓报恩去。说的话噗， 见采花风人头和身子两分离了。 兄弟，按咱刚才定的计，分头去办，莫迟疑。 好。这双燕在王府的院外刚分手，从院里边就走来了张路老狐狸，一只手提着齐眉棍呐，一只手就把这个酒壶提。 他走几步喝口酒，俩眼不住的望东西，心暗想，这夜过三更府外枪还响呢，这说明马铁钉捉拿李三没结局呀，看起来我今夜甭想把眼闭喽，必须得守好王府防万一。想到这儿，滋又喝了一口酒，四下望，浮云遮月，黑漆漆，空荡荡的王府静得可怕，阴森森的大殿冷凄凄，哗，风吹大殿。 鞭脚铃响，啊啊！夜猫子嚎叫，好像婴儿在哭啼。猛然间，嗖！从墙角窜出一只黄鼠狼，张入他浑身一抖，冷气息。哎呀呵！我张路今天是不是中了邪气了？连黄鼠狼都来霸我气呀！好李三的好李三，我张路怎么得罪你了啊？你闹得我的王府不安心，你今天不来算便宜了。要敢来，我不死叫你脱层皮。只要你李三一露头，我的铁球出其不意把你来偷袭，一铁球就能打出大洋1000块，说不定警察局呀还能给我把官提。这张路他的越思越想越得意，猛听着墙外好像有声息，急忙忙棍交左手一旁立，掏出铁球眼身吹。他的脖一伸，他的耳朵立呀，俩眼瞪着他赛鼻涕，他的咬着牙憋着气，把铁球攥得紧紧的。知道的他是在这儿听动静，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挡雷劈呢。不多时，唰，就见一人越墙过来，来时又猛还又急，最尾张没等来人落在地，嗖，铁球出手真麻利，这铁球真有力，机枪一道白光射过去，给他再三躲闪，来不及了。就听啪的一声响，来人当时被球击，扑通一声倒在地，没动没吭，挺了身躯。醉鬼张面带奸笑，胸前起，走上前，洋洋得意，笑嘻嘻。燕子李三，你飞呀！飞呀，飞不动了吧？啊！想不到你的燕子变成半死的鸡，你会个三毛四抖就想跟我比，你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驴啊！不是把张路看海口，像你这样的要跟我较量嘛，嘿嘿，得1:7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啊！别装死了，跟我快到警察局。怎么？不起，好，不起我可用脚踢了。你起不起？起，起，起。怎么连踢三脚都没反应？死了？不可能，我没照他的要害机呀。我先摸摸他的脉还跳不跳，他的鼻子是否还呼吸。想到这，弯下腰来一伸手。这是大腿、肚子、胸口，这是……哎呦，我的妈耶！没脑袋，我的新娘老二大姨，可了不得喽！这无头案一定有来历呀，说不定准跟李三有联系。这宅不清的官司我可担不起哟，得赶快去报警察局。想到这，他连滚带爬跑到了大门口，一推门。啊！下地踏惊魂千里，成了一滩泥。见大门外的黑暗处有个怪物，长得真稀奇，这又不方啊，又不圆，跟他又不高，跟他又不低，圆不溜丢，光有大腿没身躯，嘣嘣一蹦一蹦像跳棋。醉鬼张根根汗毛全竖起，啊唰，起了一身疙瘩赛鸡皮。哎呦呵，这后院无头尸，前院活见鬼，这说明我张路阳寿已尽，到了死期了。想到这，他强打精神往外跑，撒丫的直奔警察局。可找了半天没见队长马铁钉，直接报告了警察局长唐玉琪。唐玉琪一听怒火起，这还了得，这古怪的案件一宗比一宗更离奇，来人呐，马上出发。 是。 警铃拉响惊天地，冤枪四处鸣警笛。唐玉琪坐上小汽车，真机地就把那个摩托骑。不多时来到王府的大门外， 见那怪物还蹦蹦的一蹦一蹦往前移呢，真几对呼啦一下围过去，赵二上前用脚踢，哎，就听那怪物的吭哧吭哧的喘粗气，大伙一听，嗯，这个声音很熟悉，仔细一看，哟，是人呐！见这个人是弯着腰鞠着腚啊，活像一条大虾米，在这上面系着一条裤腰带，把脑袋塞到了裤裆里，这种做法叫看光，这是又根又损又滑稽，就这模样的。赵二当时解开了裤带，提起脑袋这么一看，啊！众人一见都惊奇了，原来是队长马铁兵，在一旁气坏了局长唐玉琪。马队长，你为何如此这么狼狈？嗯，这是草包饭桶废物机。 报告局长，刚才我追赶李三中了点阳气，肚子疼，我跑到茅房去拉稀。 返回来刚刚走进了黑胡同，猛然间就觉得飞来一个圆东西，啪叽正砸在我的脑袋上，当时把我砸昏迷了，我咬牙忍疼仔细看，是一颗人头黑漆漆，我刚要掏枪来防备，忽觉得有人上来将我踢，将我踢倒捆绑起，又解我的腰带扒我的衣，把我脑袋塞到了裤裆里，连踢带搡外加踢，我被糊里糊涂的弄到这，憋得我喊不出话来，只能勉强能呼吸，要不是局长及时到，一会儿我憋死裤裆里了。解除，快到院里验尸体，捉拿李三莫迟疑。 是。 说着话，他们走进王府的大院内，验完了尸体，卷上了席。马铁钉在死尸旁发现一个铁球带血迹，站起身，啪，回手抓住张路梅。 好你个老狐狸呀！嗯，打死人你还去报案？钱三成，把他戴上手铐押回去。 是。 马铁钉，他们押着张路刚刚走了的大门口，猛然间从外边跑来一个便衣， 报告局长， 不好了，您的太太被绑在椅子上，嘴里还塞着个大鸭梨，您墙上的照片还画了个大石叉，还写道是燕子李三宣判的。 啊！ 唐玉琪闻听气大了肺，好你个李三可耳之计，即使叫我逮住你，我把你一刀一刀剁成泥。唐玉琪的话音还未落，从大门外又惊慌失措跑来一个便衣， 报告局长，不好了，燕子李三闯入了警察局，把您的绝密文件都毁坏，办公室成了一堆烂垃圾，还把电话线都掐断，临走还在墙上把名题呢。 这便衣还要往下讲，忙听得报报报报报报报告，噔噔噔，就惊慌失措，跑来个卫兵，满头大汗，喘吁吁，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，队长，你这么什么？ 跑住！ 是， 报告队，队长， 就不好了，局长先生，了不得了。燕子李三闯入了警察局，来到您的书房里，在书架上还放了个包袱不知裹的什么东西， 拿来我看看。 唐玉琪他在忙把包袱接在手，见上面有几行字迹写得很整齐，上写着：局长阁下，我李三登门来拜访，感谢你悬赏大我来通缉，给你送份见面礼，祝你也是这个结局。唐玉琪再打着包袱这么一看，啊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还沾着泥呢，是吓得他双手一颤甩出去，怎么那么巧正砸在张路的酒糟里。在这时候就听高楼之上有人笑，嘿嘿嘿嘿嘿，你们这群大笨驴想要捉拿三爷我，那真是白日做梦费气机，再会。众人闻听抬头看，见两条黑影蹭蹭蹭穿帮掠起飞了起，眨眼之间问了正西，这就是双眼出间显绝技，李三大闹警察局。

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来了您嘞！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跟我来列亮，这是四位。给这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要喝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长篇快板书《燕子李三传奇》。这段书目呢，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，我们也该请上李派快板书的创始人李润杰先生啊，来给咱们做收官了。 李三大闹警察局之后，听说皇宫内丢了一件国宝，是一对双龙戏珠的古瓷瓶，据说让日本人弄到了武汉。李三心想，国家珍宝岂容他人侵犯，他化妆成珠宝客商的模样，来到武汉东游西转，寻找宝瓶的下落，不幸在店房里被捕，英雄落入魔掌。下面请听李三追国宝，燕子飞铁窗，表演者著名快板书艺术家李润杰。 天色阴暗，夜风凉，阵阵寒气透铁窗，死囚牢真是个活地狱，阴森森又潮还又脏。这就是有名的武汉监狱第28号的死牢房，这里边只有一个人他把牢坐，那衣服破烂，遍体是鳞伤，只见他低着头正在把鞋绑，不声不响的很安详。忽然间牢门咣当这么一响，推进来一人不住的笑声狂，惊动这位坐牢之人抬头望，啊，不由得心里暗思量，见来人衣冠楚楚，穿得阔，相貌堂堂，两眼炯炯放神光，摸不清他是文还是武，看不出是农工商，他是哪一行。更奇怪，死囚牢没有这个样的，进这个屋不是半死也得带血浆，他怎么整整齐齐漂漂亮亮，一点伤残都没有，真叫人难解难猜，摸不详。坐牢人心里头很纳闷，他可哪知道这正是燕子李三被押入死牢房。你看他两眼看着看守长，笑声朗朗，开了枪，嘿嘿，我是珠宝商人，你们说我是小偷，把我抓来也不过堂，这手铐脚镣给我随便带，我们老百姓还能到哪儿诉冤枉？既然你们拿我当小偷，可又为什么 把我关进死囚房，你们搞的这是什么鬼名堂？看守长大喊一声说，你少废话，要不服气儿，把你的衣裳全扒光，给你来顿开锅烂，放放血，你就不嚷嚷了。我们把你关哪就算哪，关到这儿你就活不长。哎，看里边那个，明天一早就枪毙，你死到临头还逞强啊？这时候坐牢人夯着料子跑过来，急忙把他给拉到一旁，低声说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、啊，这帮家伙都是狠心狼。常言说，好鞋不踩臭狗屎，哪有话跟他们论短长啊？来来来，请坐在我这个草垫上，你这身衣服坐哪儿都得脏啊。这时候看守长见来人不搭话了，这才咣当咔嗒把牢门又锁上，撇着嘴哼了两声都走了。这位新难友抱腕当胸，笑脸扬，感谢兄长对我的关心和照顾，为我解围才没遭殃。来来来，请受小弟我一拜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这个我可不敢当，今天我能和先生您见个面，这是幸运之极，不寻常啊。哼，您太谦了，大哥，请您不要管我叫先生，这先生二字我可配不上，我是个粗鲁的庄稼汉。哎，您刚才不是说是珠宝商吗？这个嘛，大哥有所不知，一会儿咱再讲。先请问您贵姓高明，干的是哪一行，为什么案子遭受这么重的伤，是何最近的这个死牢房啊？我姓蒋，名叫蒋有良，论罪名嘛，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啊。这一句话当时就愣住了燕子李三美豪强，蒋有良再说什么话他都好像没听见，一时陷入了深思的大海洋。你看他嘴唇直动，好像自言自语的在说话，看脸色是一阵发红一阵黄，这个举动可把蒋有良给吓着了。哎，先生先生，您这是为的哪一桩啊？连叫几声他才有感觉啊。没什么，请大哥放心，莫紧张。那我怎么跟你说话没感觉，愣磕磕好像入了迷香？实不相瞒，我一听大哥您是共产党，不由得我想起了市义庄。在北京我曾经听过你们演讲，说共产党是一生舍己为人忙，要叫人人过上好日子，把这剥削压迫一扫光，最后实现共产主义，为人民是干洒热血不彷徨。在当时还有很多学生跟着呼口号示威游行，把那个标语都贴满墙了，结果是死的死伤的伤，被警察逮捕入了牢房。我说这官府有刀又有枪，你们这样做这不是甘受其苦太窝囊？他们问我不窝囊应当怎么样呢，问我有什么好主张。哼，我说我的办法是不该炸，绝不许官府坏人来逞强，谁欺人我就找谁去算账，谁穷我就把谁帮，谁有不义之财我就随便用，谁有邪恶势力我就叫他提心吊胆不安康，谁敢杀害好人我就要他的命，我要学当年的侠义，除暴安良。是除暴安良是好汉，不过你一个人干恐怕这个力量不太强，那群众示威游行不是窝囊就是反抗啊，那是暴露官府的卖国条约不正当。 演讲是宣传群众，组织群众，团结群众，有力量。我想这一个人啊，不论能耐有多大，也把这个世道变不了样啊。单丝不成线，孤树难成行，一个人浑身是铁能出多少钢啊。要知道天下的穷人太多了，剥削压迫四海洋，三官恶霸常出现，你一个人帮得过来除得光吗？你听我说的是否有道理？好，兄长，这事实也让我碰上了。在北京天桥那天，我走了一趟，招眼一洒，真是满目凄凉啊。有的人插着草标卖儿卖女，还卖自己。呼爷爷喊奶奶跪在路旁，我看着可怜心不忍，穷人要钱我就帮。不大会儿，我把铜子银洋都洒净，可那边还有一大帮呢。好哥哥，既然您是共产党，我想跟您结拜一炉香，但愿同生同死共患难，至死绝不变心肠。可不知道我高攀得上高攀不上，请原谅我这个粗人太莽撞，我迂鲁应求半贤良。哎呀兄弟，你可真豪爽啊，从今后我们就亲如手足一个样，咱就不用磕头别烧香了。好，哥哥在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兄弟免礼，咱们哥俩叙家常。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兄弟你贵姓呢，家乡是在什么地方啊，兄弟姐妹有几个，家中的二老可安康。哥哥呀，嘿，我没家没业，没了爹娘，话出口他的泪如雨下湿了衣裳，这才是英雄泪不轻流，他个皆因未到伤心处，蒋友良一见此情就知他的心灵有创伤，忙说道，好兄弟要坚强，仇恨屈辱用眼泪洗不光啊。哥哥我不能够见泪水，兄弟你难过我心伤，我知道你定有满腹的苦水倒不尽，有莫大的冤仇府内装，你要化悲痛为力量，伤心的事儿现在都要扔在一旁，因为天一亮哥哥就要到刑场，咱们欢聚的时间不太长，我想咱们痛痛快快说宿话，你看相当不相当啊。嘿，哥哥，小弟我不让你去刑场，一切都由我承担。嘿，兄弟你怎么在这儿说傻话呀，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咱们戴手铐，马料汤，大铁门，小铁窗，铁窗外面有高墙，高墙上有铁丝网，里外的警卫有刀枪，龙潭的虎穴怎么能够闯？嘿，哥哥，就这些个死猫烂狗，家堆破烂奈何方？不是小弟我夸海口，就让再加上七道寨子八道墙，也如同是脚面深的水洼我平趟。兄弟，既然你要是能够出得去，你就赶快逃走免祸殃吧。 哦，哥哥您是有远大理想的，我要亲自送您出牢房。 好兄弟，你有何妙法能出狱？有何绝技献良方？大哥请看，说话之间他这人变了样了，你看他上身摇，下身晃，运元气，口不张，这个提丹田，垂肩膀，一霎时他的骨瘦如柴，塌了秧，胳膊腿手脚的关节都开放了，手铐的脚镣哗啦出溜，全都脱落在地上。这个名就叫锁骨法，这是气功之中一绝章，一粒火焰气通通他们老祖一斤精，他能收能放，能缩能胀，能瘦能胖，能软似棉团，硬似钢，他脱掉了刑具，复了原状，急忙解扣脱衣裳，把这大家伙这个撕拉撕拉撕成条。好哥哥， 您把它编成辫子拧成浆，把这缰绳拧得要结实，我好用它提着您上房越高墙。我现在先到外边去找看守长，取钥匙开锁，咱好出牢房。说着话，那脚尖一点，嗖的一声飞出小铁窗。哎呀，一晃身形的飞出去，这可喜坏了蒋友良。哎呀，我这兄弟的本领可真强啊，这是奇能绝技，他会飞呀。正想着，他唰的一声又飞回到身旁。哎呀，兄弟回来了，这么快呀、啊、你看我这绳子编了足有两丈长。好，哥哥别动，我来给您开镣铐。嘿，怎么那么巧，他这钥匙一捅正头滑，咔咔两声把这镣铐都打开。哎呦兄弟啊，你这选钥匙开锁也在行啊。大哥，此处可不是讲话之地了，一会儿他们就要炸膛，咱们快走。我在您胸前用绳子打个十字盼。说着话，这个忙系好，这头还富裕了一丈二尺长，他牵绳头纵身飞出铁窗外，一手抓窗框，一手提出来了蒋友良。脚乐实地，他妈刚要走，就听那个班法里边乱嚷了：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钥匙，钥匙，钥匙丢了。哎呦，看守长啊，怎么丢的？哎呀，刚才我去上茅房，没留神，我脚下一绊，身子一张，也没摔倒，也没受伤，也没见有人在身旁。等回来一猫钥匙就没了。哎呦，看守长，这不是闹神闹鬼闹黄狼吗？啊，去你妈的吧，快找钥匙查牢房，肯定有贼狱中藏。嘿嘿嘿，别吵了，别嚷嚷，快来看28号房吧，钥匙有了，人没了，屋里的俩人没了一双啊，快报警拉铃铛。啊，哗啦的警铃响，啪啪啪，岗楼上边也响了枪。哎呀，不好啦，有人越狱了，抓逃犯呐、啊！那手电棒刷刷刷的乱闪光，可是前后左右照了半天，连一个人影也没照见。他们可哪知道这哥俩早就下了高墙了，他们跑到了江边的一棵大树下。蒋友良只觉得浑身无力，腿发僵。兄弟呀、啊、咱们总算逃出来了，就找个小船快过江吧。不行，大哥，咱们没钱没衣裳，要走脱必须得换装。是啊，他们肯定要把咱们追捕，我这身破衣服是难躲藏的。哥哥，您先在树下等一等。说着话，那个撒开两腿跑得忙，眨眼之间没了踪影。蒋友良这个蹲在树下细思量，这兄弟他真乃奇人也，他的来历不寻常啊，可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姓，我必须得把他带走，是留到我的身旁。正想着，就听耳边有人叫：哥哥，请您赶快换衣裳啊，兄弟回来了，你这个衣帽是从哪来的？别问了，这儿还有400块银元现大洋，请您收下坐路费吧。哎呀兄弟啊，这么多钱我可不好带身上，您要是带不了就先留下一半，就在这树下刨坑来埋藏，您几时用钱再来取。您这身破衣服就把它扔到江里去漂洋吧。兄弟呀、啊、你把哥哥救出狱，我觉得就如同一场梦黄粱，咱们在监牢，咱们同生同死共患难，可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兄弟你的姓名，你干的是哪一行。哥哥，有人叫我飞贼是大盗，也有人称我侠义是豪强，这天地之大，国土广，没有我立锥之地一粒粮啊！现在北京前门箭楼那贴着悬赏榜，抓住我赏给1000现大洋，他们在北京全城撒大网，要捞我这条大鱼熬鱼汤。可小弟我不是什么金丝鲤， 像一条大泥鳅，滑出溜是难抓难拿，不上网，我的滋溜一下滑到长江。可要知道，到这儿来，我可不是为了躲灾祸，是为了夺回国宝来追赃。这国宝是一对古瓷瓶，被奸贼盗出宝库房。为追国宝，我来查访，我才假作珠宝商，被他们当成小偷抓来进了牢房。您要知小弟我的名姓，样子李三就是我的外号，在传扬。哎呀，兄弟，你就是燕子李三，你的所作所为有名堂啊！你偷富济贫，除暴安良，这追国宝你有爱国之心，英雄胆，不愧是侠义之中一豪强。望先帝，你跟哥哥我走吧，到革命队伍里边把兵当。哥哥，我必须得把国宝追回来，送回北京宝库房。如果小弟再去趟北京死不了，等回来我就永远留在您的身旁，做一个温温顺顺的小绵羊，为哥哥的理想出力量。好兄弟，哥哥一定等着你，盼你早日归来到武昌。哥哥过江吧。好，走。说着话，两人刚要下堤岸，可不好了，见江边突然出现一片灯光，是追捕车来世狂，这么一辆辆那排成黄，鬼笛叫刺耳防，侦缉队手提着枪搜江岸锁桥梁，令人一见心发慌。他们实难躲，可是实难藏，这个好危险，好紧张，直奔他们面前冲过来。燕子李三怎么藏？他要施巧计，现良方，显其能，现决意，他要跳上一只小鱼航，他要横高飞，渡过长江。这就是燕子李三救难友，他留下了美名天下扬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我们用了三天的时间完整欣赏了李派快板书的这段长篇作品《燕子李三传奇》。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。今晚的9:30，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，我的搭档季彤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现场评书，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 生活中你步履匆忙，每一天如流水般逝去，重复的画面代替了那些美好的瞬间。你如果感觉每一天都千篇一律，可能是你很久没有去发现、去记录生活的点滴美好。苗山向您发出邀约，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，锁定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和我一起用心品味生活，遇见最好的自己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像阳光一样》，道山作词，杨洋作曲，熊天平、杨洋演唱。 像阳光一样，人人把幸福向往，只要你心胸宽广，幸福就在你身旁。 幸福像阳光，